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哥，我是吴彤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。很简单，遇到你我很开心，因为这些夜歌总算不是我一个人在听。其实你教会了我许多东西，有些事情虽然到现在我还想不通，但我还是要感谢你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永远这样，在一个寂静的午夜，在午夜最深处的地方和你来聆听这些歌曲，但是我不会把你忘了。你我的相遇一定能带来一份怀念，来听这首叶蓓的怀念。 你就这样在花中睡了，带着你的回忆和我迟疑的幸福，清晨的露水变成泪，蔓延着，来不及让你拥抱，来不及让你亲吻，花哭了，来不及让你拥抱，来不及让你亲吻。 至少在这个夜里，在这个时间，

我也替他觉得有点担心吧，因为毕竟两个人现在离得很远。我希望在我不在他身边的日子里，他工作顺利，能够好好吃饭，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学习能够以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结束吧。 但从没有文字，便未用到真爱真意，但愿从没有情，就让你我做平淡女子。若是从没有男士，自问仍没法独处，相恋是极容易，相处是极难事，但女人心软便会输。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思，不理会这个世界话你疯话我痴，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，也许该这么想，男共女同下追，到最后两个世界或隔开或靠依，恋爱故事到最后怎样终止，留住亦但愿尽心爱一次，再将梦但有时梦别就迟，然而别再迟，若缘分不容易，但愿能和谐共处， 这首歌叫谈情说爱，我们并没有在谈情说爱，我们只是在偶然相遇间用歌声相互聊着天。我们的语速很慢，心情就像是河水一样缓缓的，可时间也像河水一样，那只代表的手臂已经有些软，那儿的皮肤已经开始松弛了，时间开始往下滑，总有一天它会滑出我的手腕，而那时我们又将见面。还记得我们上学时还坐过同桌呢，对吗？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，才

太用力，就容易失去爱情，经不起寂寞。我还知道，我会哭倒在方向盘上。如果一直都太坚强，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跳舞，我不知道音乐响起怎么开口，我不知道脆弱时候怎么勇敢，关于自己怎么面对，我不知道。可以没有结局，一个人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勇敢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。 这首歌叫知道不知道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做的面条比功夫熊猫阿宝他爸的还好吃。哎呀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给你下一碗。现在的时间算是夜宵了。生活的牢骚都放在夜歌里面，夜歌听听你要的爱。 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能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我想的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我是演员李光洁，为你朗读余光中的《在夏天种树》。手掌潮湿的时候，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，一棵

在我的身边，快别让我醒来，好吗？再来一次，今夜滋味真的甜美。 像我浸泡在牛奶里，有一种很润滑的感觉。刚才的见面绝无故弄玄虚之意，而是不能说，不能告诉你，因为如果我直白地说出来，难免会引起某颗心的剧烈跳动，而导致一场悲剧的发生。所以我在寻找，我想找一棵树，一棵有洞的树，把心里的秘密都吐在里面。 夜色很浅，却更凸显，寂寞深得叫人失眠，泪湿了眼，在所难免，让思念决堤边收敛，秒针每分钟表演， 是我却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棵树。我在我住的小区周围转了半天，一无所获，那些树都太细了，装不下这么多这么大的秘密。这样，我们就在这里分手，我们明夜再来找。我是吴昭彤，明夜见。 Thank you. 见不散。